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我是韩永， 我是芬芬，大家好。 系啦，咁啊，北打咧，其实而家就身在台湾啊。咁不过咧，其实佢有录咗俾我哋嘅，咁都唔系预录啦，其实都系啱啱之前录，啱先 send 俾我哋嘅啫，都新鲜滚热辣啦。咁佢都会讲下星战，咁但系咧，当然会讲一啲即系其他嘅戏啦。咁都有啲系香港嘅，咁有啲系台湾嘅，咁亦都有少少系见闻嘅。咁不如嗰段我哋成段一阵俾大家听翻，好冇？咁我哋一阵翻嚟就先讲星战先啦，系啦。咁因为今个礼拜都系星战系最大嘅话题啦，系咪？系咯。咁、啊、好啦，咁啊讲之前我哋又要报返呢、這个我哋个活动啦，咁就係31号啦，咁我哋叫做係除夕就加返圣诞啦，咁我哋一个聚会啦，我哋继续喺旺角嘅，咁大家踊跃报名啦，係啦，咁样啫，报返呢、這个好，咁我哋事不宜迟，咁就嚟呢个数榜先啦，好嘛， 好 好， 咁啊第一位就係星球大战最后绝地武士， 嗯，哇，那个场次好黐线喎，多到几多呢？ 是啊，有606场啊。 哇 啊，基本上就是其他电影加埋都冇佢一半咁多场数。 即佢霸占咗全香港一半以上嘅场。冇错 冇错。有啲戏院係几个 mini theatre， 有例如五个起码有两至三个一齐。 基本上你 唔系五个咩？唔系五个都做紧星战， 咁啊，未止咧，都仲有，仲有其他俾你少选嘅， 都留翻少。 但系你任何时间行入去都系做紧星战噶啦，应该 系。仲要啲场次好紧贴噶嘛，分分埋。 系因为我入场睇嗰时咧，我入场睇系仲睇紧对上嗰场嘅 ending 嘅字幕噶，其实系。我已经入紧睇紧啦，所以我肯定片尾系冇片尾睇嘅。 是因为你入场嗰阵仲播紧片尾， 系啊，仲系播紧最尾个 rolling 嘅。 咁唔系佢一俾个例，最后嗰啲完，即刻已经演沙窝又再开始系嘛？ 系啦，但系俾个例子你睇，听听嗱，一点诶，依、這个系百老汇旺角嘅数字，1:20，2:10，3:05，4:10， 个戏都两 5:50， 即系唔使你几多点钟嘅。几多点就几多点咯， 跟住就七点，跟住7:15，7:50， 即每15分钟到左右都会有一场， 系啊， 即系 咁啊，跟住8点， 密 跟住 密过听唔到讲咩， 跟住8点，跟住就系9:15，跟住凌晨，凌晨3:35，你睇下，净系一间戏院都咁。 咁但係事實上的確都係好多人睇嘅，今次係囉。 係呀。 就一洗上一次呢個俠道一號，因為上次好多人都話唔使睇，咁同埋的確都冇咁多人入場，但今次呢套呢就嘩真係都唔理3:21啦，都睇咗先啦，即係大家都睇咗先啦，睇完唔鍾意一件事但係都睇咗先，咁始終都係好嘅，即係大家都會。 關美國週末開畫就似乎差過上次啦。 哦，系咩？ 冇啊， 差过 Awakening， 但系好啲喎，点会可能差过上次咧？ 头一日系差过 上次 嘅边集 先 ？Awakening 你讲边集先？我哋讲七啊，你讲上次系 Rose One。 我唔系讲紧嗰个比七班嘅少少。 咁如果你讲 Awakening， 当然都非常强劲嘅，当时系。买飞有啲困难嘅呢个。哦，如果你讲 Awakening， 因为佢系停咗咁耐啊嘛，咁佢有嗰种嘅首次即系。做翻星戰呢個聲勢，的確嗰次係非常強。咁但係今次其實一啲都唔弱㗎，係啊。你都 大個宣傳攻勢，今次其實犀利好多好多。 今次個宣傳攻勢犀利啲？ 係，應該係犀利啲。 唔係喎，我覺得上次勁啲喎。如果你講宣傳嘅力度，點解你覺得今次勁啲？ 起碼香港都係啊，你起碼香港係啦，你外國我唔知啦。你基本上出街冇可能見唔到星戰嘅。 嗯， 由巴士站、地铁站至到巴士，上次起码 冇咁多巴士會貼啦。咁今次係基本上連巴士都貼埋，甚至有啲小巴都有貼。 唔係喎，但係上次滲透到去任何即係小嘅店入面嘅產品喎。 跟住今次都係，今次都係，今次都係。 今次有咁犀利咩？ 係啊， 都犀利嘅。但上次我覺得個宣傳期長啲嘅，即係好 早就呢個的確係。呢个砰一声，成堆嘢喺上映前爆晒出嚟。 我觉得上次个宣传落力啲，整体 可能因为觉得年年都有啦，我唔需要再咁长时间去做。 我唔系话今次冇宣传，即系今次冇啦，一次咁劲，我觉得系咯。咁但系总之出咗嚟咧，今次都好强嘅。总之预 晒啦，咁啊， 系发飞嘅，系。咁啊，我 同埋第一手嘅正评都多啲嘅，今次系。 哦，系，今次系赞多过弹嘅， 赞好系多， 的确系 多都系嘅，都系嘅。上次啊，你当系，哇！上次其实实质好多人闹噶， 嗯， 系啊，好多人闹噶，睇完闹啦，系啦。咁但系今次就都一样有，但系就少啲。咁同埋闹啲人都冇乜 point 噶啦，今次讲真，即系你系搵嘢闹嘅啫，即系我睇唔到一啲咩好好。嗱，你上次啊，多数话，总归好似。都是重複翻 New Hope 嘅，咁係啊，係噶， 咁上次呢個係幾重複咯，今次就。 但係其實佢今次一樣有對話反轉噶，咁 佢將所佢 twist 咗玩咯，即係有啲人評論就俾將所有星戰迷期望嘅調轉嚟玩咯。 點樣調轉法咧？ 例如好多人估。Supreme Commander Snoke 系边个啦？咁结果基本上 no body 啦，一出场就冇几耐死啦。咁啊，又例如Captain Plasma 啦，咁嗰个又系好多人想留意嘅角色，又系好似 Booker T 咁死得好悲壮啊！ 第一。你睇过七，你都仲认为啲人咁样就叫做死咗呢？你未免太天真啦。 我都觉得阿 Snoke 系未死嘅，其实。 哦，阿银丁更加未死，你唔信未死？ 又系掟咗落去咁。 你谂下上一次星球都爆埋，系冇生存嘅可能嘅。今集动翻晒喺度，因为原来上次爆到咁灿烂，都净系死咗阿 Han Solo。即係當然 Han Solo 唔係因為個八星球爆死啦，係之前俾阿基佬維吉 死咗啦。 但其實可能佢都唔係㗎，可能其實佢都未死㗎，佢自己擒翻上個千歲鷹，跟住佢哋起飛嗰陣燒死佢嘅就可能係。好翻張幕啊，下次喺 Mobile Chicken 啊。即係其實咧，整個星球咧，只係死咗阿 Han Solo 嘅啫。我就認為上次係唯一死者啊，呢個係啦。即係今次暴露翻出嚟，原來上次冇死過人嘅，原來成個基地啲人都及時逃生咁啊。咁变咗呢一个呢，我哋都认为呢有机会係稍后即係下一集你又发现啦 ,Snoke 都系一个替身呀，或者系一个空呀，或者 whatever, 或者佢都系一个嘅元神出窍都得嘅，即係佢可以系任何嘢。咁你其他死者就当然系人类嗰啲就应该就死嘅，咁但係银兵嗰啲就应该都我諗应该都未死啦，因为今次实在太简单，佢跌咗好啲火系唔多啫。咁之后亦都冇话再点样处理嗰堆即係叫做太空垃圾啦，佢都冇讲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未死啦，呢个应该就係囉。係囉。咁所以呢个我諗係囉。我数晒先讲啦，不如係咪，而家我哋仲数緊。我哋一阵会详细讲㗎啦，係囉。而家讲太多又好似。剩翻一阵，我哋会长讲，转头翻嚟。系嗰第二位咩先？ 第二位《奇迹男孩》啊。 哦 ，OK， 呢套嘅第二位 ，OK， 哇，咁佢都好犀利喎！喺星战之下，佢都 keep 住，系咯。 但 系我谂 距离都好远， 系咯。 距离当然好远。 差好多倍噶啦。 系预咗啦呢个，咁佢长次就唔系好多噶啦，系咪？而家剩翻 150， 一百五十， 我都仲有150留翻俾佢，咁算好俾面，系咯。 系啊。 好，咁跟住咗咩？ 跟住係啊，估唔到係小馬寶莉大電影啊，即彩虹小馬係。 即彩虹 Only 啊， 彩虹小馬。 係。 係。 O K。 可能啲小朋友啊，真係。 會唔會係基佬咧？ 基 佬 有彩虹 可能唔會啩？ 有冇啊？唔會啊？ 唔肯定啦， 唔關彩虹事啊。 咁但係可能有啲即係。 唔知點解我身邊有班朋友都係有睇呢套嘢嘅，但我又未睇過。 即係男人老狗嚟嘅。 係啲宅嚟嘅。 哎呀，咁就小心啲啊！ 咁得？ 唔係，應該係因為佢本身都係有啲嘢嘅，都係有啲嘢嘅，但係即係未必 是。原因唔會係因為中意甄嬛係嘛？ 唔會，唔係佢哋睇原版啫嘛，佢哋點會睇配音版啫？ 哦， 係啊，咁佢應該本身有啲嘢嘅套嘢，唔係咁簡單嘅。 O K， 咁啊真係我哋不能明白啊！呢個真係睇睇邊個睇咗話俾我哋聽。O K， 嗯，好，仲有下一位， 第四位《東方快車謀殺案》。 哦 ，O K， 呢度 keep 住 ，O K， 係 啦。話 Ray 有兩套戲，五大添啊，勁啊！ O K， 係 啊， 係啊，係啊，係。係呢套個樣差好遠喎，係咯。 係咯，真係喺星戰真係靚好多。 靚好多啊！呢套入邊我真係唔可以話佢係靚女嚟㗎。 平時塊面好闊㗎，咁但係呢喺星戰入面唔覺㗎。 即係塊面有啲三尖八角嘅平時，但係星戰入面好滑溜嘅變咗。 Kylo Ren 更加。咁 向曬後都唔覺喎。 係呀，都唔覺，係呀。你試下叫阿肥 Rose 試下梳佢嗰個頭啊。好，咁好，咁就下一位呀，咁呢個就力保啦，總之都係一個名作啊。呢、這個東方快車 係啊， 唔係好多人彈㗎、啊。不過 ，anyway， 我覺得呢套要認識一下嘅，一套真係好經典嘅小説啊嘛，始終係一個偵探小説入邊啊。 好，跟住第五位《逃出魔幻記》啊，啊，叢林挑機啊， 做咗啦咩？ 佢依家 優先場嚟嘅， 哦，優先嚟嘅啫， 冇錯。 但係優先都好多場嘅喎， 去咯，係咯，點解咧？ 優先都74場喎、啊， 我。咁升上 咁叫優先， 係咯。但佢日日都做啊，定係淨係 weekend 啊？ 應該係淨係禮拜六日啫。 好多場 啦，之後都已經係、 哦、星期四都係優先嘅。不過佢一上就上幾廿場咯，一唔上一上幾廿場咯。咁原來佢個情況咪即係比較高狂咁樣 嘅。好似冇咗優先啦，已經又 冇咗優先係嘛？ 係啊。 哦，今日竟然冇上啊！ 好，跟住下一位第。六位啊，正義聯盟啊，仲喺度。 OK， 咁都 OK 嘅，都係大片，係啦。 好， 維持緊幾多場到？ 依家得26場，係啊。 哇，得翻26，咦？但係都有10名內喎。 係，咁因為跟住之後嗰啲 都仲有人睇喎、啊，即係起碼即係場次咁少都係咯。 好，咁跟住繼續， 再冇下一位。 欸玛丽与魔女之花又上咗又优先啊？ 咩？ 系啊，上咗啦。 哦，系啊，优先啊，都仲系。 咩嚟嘅咧？ 就系、是、嗰个咩米林枪宏枪嗰、那个啊，但我记得叫米林。 所谓宫崎骏徒弟啊嘛，又 系。 系 啊， 系 啊，所谓宫崎骏。 即系上次呢个乜嘢话？ 借东西的小矮人。 系啦、啊，嗰、那个啊，其实啲 style 都几鬼似即系。 設都係接近一樣 嘅，係啦，都似嘅，似嗰種執暴力嘅 style 嘅，係啦係啦。哦，咁佢咪正上咧？ 唔係，都係優先。 十場嘅啫，我覺得。 我都係優先，係啦係啦。咁咪有人 OK 㗎，因為你始終而家宮崎駿唔搞㗎啦嘛，咁你即係想睇翻啲類似嘅嘢，係佢比較接近啲啊，啲人的確。嗯， 上咗通都其實幾似。 係。 咁跟住繼續，就第八位明日。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 系啊， 咩嚟 嘅？有啊，科石做嘅。 哦，即系日本戏。 福士苍太系啊。 系，但系讲咩噶？咩、哦、咩电影嚟噶？ 嗯。 即系今个礼拜正上呢套啊！哇，佢真系未死过。 哦，应该都系嗰啲日本纯爱嗰啲嗰啲嘢啦。 哦。 佢又系话个男女其实系有啲即係唔知個邊個係返去之前咁樣咁嘅定只係話咩時間逆行 有超越時空嘅、 啊、之類呀係 呀有啲預知 但我記得阿北打好似有講會講呢套嘅 哦係咩哦咁好啊咁一陣等佢同大家介紹啦好冇我哋唔係好熟悉呢、這個係啦好、好下一套 好跟住繼續落就係呢個呢第九位血觀音 哦，即上個禮拜我哋有讚嗰出，係啦，即係話台灣個古仔寫好好，但係就香港就未太多人有興趣啦， 即虽然都攞咗呢个系咪金马嘅影后啊嘛。 嗯， 系啊， 系咯，系咯，但系似乎对香港冇乜用啊。 咁呢个真系冇办法啦。 嗯，好，咁但系呢套又值得大家睇下嘅，即系几特别嘅故事。 咁我记得上个礼拜个排位唔系咁差嘅。咁但係可能、今個禮拜你有套咁嘅大片咁就壓壓咁啦。 咁佢唔止呢嗰套壓啦嘛，仲有其他嘛。 係 囉。即係總之點咗呢套都唔係啲人即係最即係第一選擇啦，即係咁啦。 係 囉。可能即係除咗魏英雄都唔識呀啲人可能係。 我都係㗎。 話曬都台灣片啦。 係囉。即係又冇話奇異博士呢今次。係 囉。OK。好，咁跟住第十位，22年后知告白我是杀人犯啊。 嗯，即系都系好多人讲过啊呢度。系，好啦，咁有冇啲新上喺下边嘅？做冇？ 呢套大恶师系咪新上嘅咧？睇下先啊。哦，佢都系优先嘅。 系喎、 哦。优先嘅，今日先至第一日。 系咩戏嚟嘅咧？ 郑中基做嘅、哦。 系咯，有只。都香港片嚟喎，鄭中基顏卓嚟哦，呢套好似係講阿鄭中基係本身係啲黑社會唔知古惑仔咁樣，咁之後俾人拉咗之後出返嚟咁之類咁樣，就同阿即係有啲古惑仔都想做返啲正經嘢咁樣咁嘅，即係去作曲定啲乜鬼鬼嘅。 都溫情唔係純笑囉。 係啊。 咁、okay， 係優先啫，即係未正式。 係啦，下個禮拜先正式。 Okay。 嗯，即係得好少場嘅。 係啊。 幾多呢？佢幾多場到？ 兩場。 係啊。 哦，咁冇得講啦，咁冇得講啦，咁真係優先啫呢啲。 咁原來香港都有上呢個大佛普拉斯喎、啊，不過得一場。 係咯，阿北打仲話要好艱辛先睇到添。 係啊，佢去咗台灣睇。係啊，係啦。 而家香港都做緊， 咁佢唔係專登去台灣為咗睇呢出嘢，咁啊即係去到就喺嗰邊睇啦。咁即係 不過得一場啫， 得一場係， 但係佢係優先嘅，下個禮拜正常。 哦，咁樣好，咁呢套一陣不打會同大家介紹，即係佢睇咗啦，就喺台灣應該 嚇。 好嘅，好嘅，好，咁冇啦係嘛？冇啦。 我仲見到有套叫做《白色女孩》，唔知係咩嚟咧？但係佢香港嘅喎，同杜可風嘅喎呢套嘢係。 係啊。 係啊。 邊個做 嘅？袁禮林啊，咦？有小田切讓喎。 係？咁奇怪？蒙面超人都假？ 啊，仲有白紙喎，都唔係少嘢喎啲卡士。 咁樣。 有 Cougar 做喎，竟然。 哦，犀利喎！咁係咩又係優先嘅啫？ 係啊， 即係又係啲一兩場嗰啲 ，OK？ 我咁咪留意一下啦。咁呢啲係純粹優先場啫，唔入我哋今日嘅講之內啦。 唔係優先喎、啊，正式公映㗎喇喎。 正式公映啊，都係得兩場㗎。係 啊，14號公映㗎喎。 咁慘啊！哎呦！ 哦，佢唔係兩場，佢有三場。 我多咁 樣，有啲咩院上啊？咁樣又係啲電影中心嗰啲， 都係嗰啲啦 嚇。一拍都係， 應該都係。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巴魯湖電影中心啊，係啊。 O、okay， K， 即係都好藝術下嘅。 都係啊。 嗯。O K， 咁就不過呢啲戲就反而會做耐啲嘅，如果喺電影中心就係咯，咁、可以稍後大家可以欣賞下啦，睇完星戰之後。即又或者炎星戰冇乜內涵，咪睇翻啲有內涵少少咯。我又唔見啲人去睇嘅喎，但係 係 係 咯，即係我話炎啲嘢冇內涵，我真係睇走咗去睇啲悶到你嘔嗰啲文藝片嘅嘛。 係啊，佢個票房都仲有大量飛俾你賣， 係 都冇乜人睇嘅。 哦，通常其實而家點大會點中心咧，已經淪為咧係嗰頭啲街坊咧過下人民嗰啲阿叔啊，嗰啲阿嬸啊，嗰啲就變咗咁嘅，因為佢哋睇好平啊，唔知幾多十蚊定咩？係啊，咁我唔係話歧視老人咧，即係意思佢只不過變成咗係咁樣咯。其實一般人就好少，即係少啲咧話會摸去嗰度就喂睇翻啲藝術片就真係唔係話冇，即係少咯，係咯係咯，即係有識之士唔多啊，即係香港係咯。 嗯， 咁系咪嗰度都要沦为一个系咪失眠治疗中心啊？其实嗰啲应该改名咗。 佢嗰度嗰阵时系多人睇啲 嘅。以前系，以前好多人睇嘅。 因为咧，佢嗰阵时有啲年票噶嘛。 哦，咁样。 俾咗千几蚊咧，咁你就可以任睇噶。 哦， 咁正嘅咩？ 即系佢有位，你就可以划飞睇噶啦。 系。 系啊。即係嗰陣時我都有栽過一兩年其實都抵嘅，你俾唔知千幾蚊咁樣。係 咯，抵喎，真係。 咁以前你話睇下文藝片咧，都未至於係十室九空，都 同埋未至於全部文藝片嘅嗰陣時都有好多 係啊，有啊， 啲商業電影 有啲 嘅， 係啊，係啊， 嗰陣時係多啲嘅嚇。 係啦，而家就搞到變咗即係好似好古怪咁樣嘅變咗。 好似好小眾咁樣嗰度。 即係你去嗰度咧，已經標籤咗成為你一個怪人咁嘅，幾乎即係咁，你啲人咪唔去咯。 同埋你。佢又即係離開個地鐵站比較遠呢，即係你覺得好似要特登行過去咁樣㗎嘛。 行少少啫。 果欄後面其實又唔係好遠。 即係你話。 其實實質個距離唔遠，但係啲人個心理上覺得好遠。 同埋佢 好似取西經 喺咗油麻地嗰度啊，佢唔係近返嗰堆旺角戲院呢，即係你會覺得好要去就好特登啊。 咁啊，梗係㗎啦，但係其實都已經好市區㗎啦。 咁但係啲人周圍乜都冇啊，真係好特登 啊。都有間麥記啊，係咪都有個？ 係咁多咯。 之前都有個咖啡，唔知有冇嚟㗎。 都有 間咖啡啊，有間書屋。 有咖啡，有間車仔麵廳。 咪好文青咯，件事變咗。 咪食係咯，食下麥記先咁咯，係咯，難啲啊，真係難啲啊。 係 咯，難啲。香港係咩文化沙漠嚟㗎嘛？好，咁係啦，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咁自己咁有 taste 應該去多啲啊呢啲係啦，係 冇錯。 喂，即係唔好睇炮谷片嗰陣就猛咁話，即係明係炮谷片嗰套，你話嗰套又冇藝術喎，好奇怪喎， 但係睇文藝片嗰陣時候話，唉套嘢都冇咩精彩位嘅咁樣。 咪睇到瞓著咯， 又唔夠炮谷咁。 我想話嗰度應該改名做呢個 失 眠治療中心啊嘛，咁邊個瞓唔著去嗰度去下咁咪瞓得著咯，都不失為一個好去處嚟㗎，係好啦，咁啊係咯，即係其實即係以前麗苑就係咁嘅作用㗎嘛，嗰個戲院。 哦，咁樣。 係啦，即係 kill time 同埋瞓覺為一流嘅，咁即係我梗唔係講啊，即係嗰啲戲係你係咁樣啦，但即係你可以作為咁樣使用咧，即係都係一種藥用嘅價值。 係 係啦，即係仲要包保冇副作用啊！你食安眠藥其實有副作用噶嘛，呢個冇副作用嘅。OK， 係啦，咁樣啦，好咁啊，煲完啦係嘛？ 嗯，係啦。 好，咁以上係 差唔多啦。 係以上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啫，就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啊唔鍾意穿桥唔鍾意听古仔嘅朋友就 Zik 机。好咁我哋开始讲星战啦，好嘛，係大家等咁耐啦，係先讲星战先啦，我哋一齐讲啦，咁转头返嚟不打先再同大家讲返晒咁多套戏啊，台湾嘅见闻啦，咁都会讲星战，好冇。 咁同埋导 演。咁你讲先。 我哋会访问下导演啊梁仲文啊。即係香港大師， 冇錯。不過就再我哋編排，即係再之後咧，我哋其實六大啊，不過只睇點樣砌翻個之後時序俾大家啫。係 啦， 好，咁我哋先講星戰，咁大家都睇曬啦，咁啊點啊？ 係 覺得如何？ 娛樂性滿分啦， 娛樂性滿分， 由頭打到落尾，基本上冇任何冷場，或者甚至連文場戲都冇乜。 係。咁你會唔會覺得冇乜內涵呢？但係調返轉你有冇覺得係咁 入場睇星戰想搵內涵好似有啲奇怪嘛。 但係其實今次係有㗎喎。 尤其是依代嘅。 即係你睇唔睇得出就係另一件事呀。係呀。唔係一啲人就係咁講㗎嘛，就係話套嘢冇內涵㗎嘛。係囉。好，咁好分分㗎啦點。 我覺得對比上一集啦，上一集就好明顯係New Hope 嘅重新再拍一次啦 ，reboot 啦，半 reboot 啦， 係啦，但今集咧，其實我又覺得導演轉咗啦，就佢好聰明咁將帝國反擊戰 要對正少少個麥有少少細聲咗少少， 佢好聰明咁將帝國反擊戰咧就斬開曬一截， 係就 再重新拼埋。 就乾炒牛河兜亂，今次其實都係乾炒牛河。 又再將保持復仇嘅少少，再加少少落去，再翻丁一次。咁但 但佢係叮得好味嘅今次。 係，即係其實都係集會飯啫，講穿咗。 所以我都收貨嘅。 但大家又食唔出啊嘛，以為新嘅。 係啊，咁阿新呢覺得點啊？ 嗯，我都覺得其實今次唔會話即係對比上一次，即係好多人會話哦第七集，即係有啲人就話第七集好好睇啊，呢套就唔得啊。咁而有啲人就會話哇今集就好神啊，第七集完全唔得啊。即係但我啊冇啲咁嘅感覺嘅，我覺得兩套都其實 OK 啊，幾好睇啊，唔會話有邊套特別差啫咁咯。 有啊，前傳特別差。 咁唔係呢樣套啊，呢樣套七八個 問 題。 前傳好睇過呢兩集嘅喎，有人竟然咁講嘅喎，係 百樣米養百樣人啊嘛，冇辦法嘅。 啊，嗰啲就 即係精神病院啲人都算係係嘛？ 可以咁講。 咁係精神病啲人都有權發聲嘅，係 咯。有權投票，有權發聲。 系冇错， 系仲要连嗰啲入去选啲都系精神病院嗰啲人嚟噶嘛？ 许冠文话斋，我入精神病院系我有问题，咪傻。 系 好， 唔系我系傻，唔系蠢。 同埋我觉得佢今集咧系好照顾到旧 fans 同埋新 fans 嘅需要啊。 系啊， 即系旧 fans 想睇嘅嘢咧，佢就俾晒你嘅，佢真系俾到足噶啦，已经系。 嗯。 即系无论系公主同阿 Luke 嘅对手戏所有阿 Yoda 出现翻啊，即系所有嘅嘢仲系用翻布公仔嚟出现。 系啊，今次布公仔。 我觉得佢俾晒所有你想睇嘅嘢嚟，咁亦都将旧嘅旧星战嗰扎嘢就全部斩开走，唔要晒啦。下一步真可以完全由头再嚟过，就唔使掕咁多尾喺度咯。咁新 fans 就容易入手啲嘅，其实又变翻。 嗯，其实今集咧，佢即系，其实我都听咗啲唔同嘅意见啦，即系有啲人台湾嗰边啦，我都贴翻上群组啊，啲人招粒方啊之类的。咁其实你听下台湾佢哋嗰边嗰啲嘅讲法咧，即系你就会知道其实呢个今次呢个导演系，其实佢系做咗一个都好难嘅任务嘅。其实因为佢又唔系叫做咩啊，佢啱啱就八，佢又唔系七，即系佢又唔系真系第一个开创新嘅，佢又唔系，佢都系接手，佢接手再接手啊。即系由旧星战接手就七啊嘛，跟住佢再由七再接手，咁你咪接手就咁，佢其实系一个守业者嚟嘅啫，佢唔系一个创业者嚟嘅，你咁样理解。咁啊，创业当然难啦，定系守业啊更难。咁就系你点样去平衡啦？咁佢而家今次咧最犀利嘅地方就系佢平衡得好好嘅。 系， 即系平衡嘅就大家唔好有好易喎。你一平地你觉得好易系咪？咁如果我而家喺 IFC 整条钢线过去。天使一百，你又试下踩上去睇下你易唔易啦。咁而家呢个导演就正系企喺一个 IFC 同天使一百之间条钢线，你又唔好企喺个地下咯，就喺度即系懒得戚喺度，即系同人哋比较，即系其实佢嗰、那个咧，佢个高度佢争好远，即系事实上嘅高度啊，嗰个吓，咁同埋嗰个风速又都争好远嘅。咁其实佢要做今次呢套戏嘅平衡咧，系一件非常难嘅事。咁但系佢结果出咗嚟，佢系平衡到喎，真系。 系。 系啊，咁佢平衡得好好添啊，仲要计算晒所有嘅嘢嘅，咁滞。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当佢系拍一套全新嘅电影咧，咁去要求佢，因为呢套事实上系好多包袱嘅。 嗯， 系啊，咁但系佢又 OK 喎，佢又孭得 OK 嘅啲包袱，系佢又冇话得罪啲旧 fans， 佢又冇喎， 好讨好旧 fans 添啊，就 系。系咯，咁你成套出咗嚟个感觉系？其實是 OK 的，咁當然我唔知點解有人覺得呢度係垃圾嗰啲，佢係用咩角度啦？係啦，但係佢用邊隻眼？ 即係你對比翻《帝國反擊戰》，佢似係第二集嚟噶嘛？但係佢呢一部咧又唔係今次第二集嘅喎，你當佢獨立一部電影睇亦都 OK 嘅喎。 佢其實咧有啲嘢做得好啊，《帝國反擊戰》咧就係、是《帝國反擊戰》有啲冇頭冇尾嘅感覺嘅。係 啊，佢真係似一部中間嘅劇，中間嘅電影啊嘛。 如果你冇睇過《New Hope》，亦都唔睇呢個《Return of Jedi》咧，你淨係入場睇呢個《帝國反擊戰》咧，你咦做咩咧？點解突然間就開始打？跟住最尾突然間就完咗嘅咁，即係嗰時我入場真係咁嘅感覺嘅。係。咁啊完噶啦！哎呦，咁啊！我以為最尾都打下嘅添，咁我都好，我當時有啲失望嘅，有冇搞錯啊？咁乜碌俾人斬咩手？跟住嚇，跟完噶啦。咁即係得一場所謂嘅大戰，就係開頭嗰場雪戰，就係咁。 啊，當時我係唔係太滿意㗎。但我唔係話對白一段唔好睇喎，對白一段好好好喎拍得。咁但係如果你當獨立電影咧係唔得嘅，因為佢直情真係一套中選嚟嘅啫。咁但係佢自己不能夠獨立欣賞嘅。我就認為對白一段有咁嘅缺點嘅，但係好多人捧到對白一段好高嘅，唔係係好睇係拍得好嘅，但係你獨立睇唔得嘅，呢度一定要係你係 睇前睇 後住睇嘅。即係你成最好係三套嘢直情順住睇啊！ 一次過睇曬， 一次過睇，你唔好叫我等多兩年先有下一集，咁唔 OK 嘅嚇。即係我就覺得不能獨立欣賞嘅一套戲嚟嘅，但係反戰本身嚇。嗱，但係星戰一即應該話係四啦，佢哋都叫做 New Hope 係可以獨立睇嘅喎。 係 啊， 即係嗰時拍嗰陣佢 完曬㗎啦，個故事其實 係啦，佢可以係完曬頒埋獎㗎啦。即最尾嗰個頒獎禮嗰個過程係真係冇唱埋出口呢個同歡唱，即係粵語片咧，跟住出再會嗰個字嘅應該係，係做埋呢個俾你睇嘅。咁其實佢係完咗嘅。咁不過哦 ，OK， 咁當然點都可以添食。咁結果第二份一戰就喺度添食啦。咁佢真係做得好奇怪，就係冇前冇後嘅個感覺。係好睇嘅，但係咧係拍得好出色嘅，不過就冇前冇後。但今次呢一套咧，佢有前有後嘅。即係你可以話你可以獨立睇嘅，或者你話你女冇睇七得唔得咧？即其實都得嘅喎。 係啊， 哦、都得㗎，都得㗎。 係啊，因為佢一講問一問阿 Ray 去咗邊，佢都係又做翻阿 Ray 去到阿星球見翻阿 Luke 咁樣。佢唔係話即係冇講翻，佢都有講翻嗰段開始。 同埋嗰三個主角嘅性格都喺呢套戲裏面成熟咗啫嘛。 係 係。第一集係真係好表面性的。 冇冇乜講過嘅。其实冇乜点讲， 真系你见到佢哋每一个人嘅成长啊！ 佢呢度唯一就系唔知阿黑仔点解瞓咗喺个病床啫，系呢样嘢。 唔知噶，咁但系佢嘅性格都有成长啊！ 即系我意思，如果你冇睇上一集，唔知点解，我唔系佢唔知点解，即系 因为上一集又 点解佢瞓喺度啦，系啦，咁或者你唔知佢原来本来系白冰嘅，咁你系知咗咁多嘅啫，基本上 ，OK。 但系后屘佢哋都有讲翻，后屘都有 系喺对白度， 即系透过小仪个口都。介紹 咗一次㗎。你唔好成日叫呢個小兒呢，小兒靚好多，係囉，係囉。阿肥哥 華極美女啦，西方人眼中嘅。 係嗰個越南玫瑰啊。 係。 係個玫瑰。 越南玫瑰係啦，係一種性病嚟嘅。係。 嗯嗯 嗯。咁即當然呢個係今次最突出嘅角色啦，或者個主角啦，係啦，即我喺星戰宇宙見過無數嘅怪物，係咪 系， 即系外星异兽啊，佢最特别嘅系啦，就一隻怪兽啊，就系呢个肥猫，系啦，我真系唔觉得系人类嚟嘅喺我眼中啊，即系佢个形状态系比起阿 Jabba 对黑地更加异形噶，喺我眼中 ，Jabba 一算好靓仔嘅，系啊，相比之下，好咁其实咧，今次呢套戏咧，佢系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參考話，即係多啲台灣嗰邊嘅一啲嘅講法咧，其實佢哋會講呢套戲，佢係帶出咗啲新嘅概念。即係其實你話有啲人話呢套戲冇嘢講嘅，但唔係喎，呢套戲有嘢講嘅。佢就話俾你聽，其實你睇咗咁耐啊，咩 Jedi 啊，咩鬼嘢，其實係係多元嘅。OK。佢將佢比喻到咧，好似啲功夫入邊嘅門派啊，或者一啲咁嘅嘢啊，即係其實係咪一件必須要嘅咧？係咯，咁你其實佢又，我覺得佢係講緊本質呢樣嘢嘅，即係其實係即係李小龍啊，即係都冇嘅話有咩啫？咁你學咗好多唔同嘅功夫之後，你咪融會貫通係嘛？咁你亦都可以有東，亦都可以有西，係可以有方整，可以有好多嘢咁佢咪可以有個新嘅。嘅打法出嚟咯，咁样，咁佢呢度就系、是有啲人救病就话，其实阿 Ray 都冇学过啲乜嘢啊，咁样，咁其实佢呢度系唔系正就系讲紧呢样嘢咩？咁啊 ，Luke 咪就话佢都认为系唔需要再有 Jedi 嘅训练噶嘛，其实你系要去知道原力系咩嚟啊嘛，个本质，咁其实佢咪讲咗俾佢听，咪叫佢你咪 Witch Out 咯，你跟住咪先练咯，的确亦唔系一定有啲乜嘢噶，系咯。即係真正最強嘅武功就冇招式㗎嘛，定係呢啲獨孤九劍啊？係咁當然啦，呢啲都要有一定嘅天分先領略到嘅。咁但係你以阿 Ray 啊夠曬天分啦，係嘛？係咯。佢甚至乎阿 Luke 後屘都唔夠去打㗎。即係個星球嗰度係啦，唔係阿 Luke 應該已經好弱㗎啦。我諗佢個即係 physical 嘅 body 係。係。係咯。 即系佢最尾唔系元神出窍咧，我谂佢唔可以同基鲁维打啊。即系我觉得佢即系佢现实嘅状态唔系太好啦，系咯，系咯。但你见佢元神出窍嗰阵，佢唔系佢而家咁样噶嘛，佢个发型都唔同嘅，变翻以前个发型喎。 精神晒咯， 冇错啦，系精神晒。咁所以其实嗰个系一个佢嘅精神状况咯，但系佢嘅 physical 状况可能真系系就死啊！即系其实佢可能咧，就算唔去用呢个原力去咁样搞呢个元神出窍啊，可能其实佢都系就死嘅，佢未必系因为耗尽或者之类嘅，我觉得唔关事嘅，系。 嗯。 佢本来喺个星球就系等死啊嘛，咁同埋佢自己即系都话要即系放弃嗰啲 Jedi 啲嘢啊，咁但系佢自己反而唔舍得烧咗嗰啲禁树，咁但系 Yoda 帮佢啊嘛，行个雷，咁亦都有 Yoda 潇洒过去好多。 系啊，系啊，即系但系有啲人就质疑啦，咁 Yoda 鬼嚟喎，点解可以即系咁？但系其实佢又唔系话升起啲嘢嗰啲嘛，咁佢都系行个雷啫，咁你咪冇听书，咁咪讲俾你听，原力就系喺所有嘢里边噶嘛。 嗯， 咁佢呢个原力表现个能力系高过以前好多，例如。 佢唔系原力表现啊，佢直情佢系原力嘅一部分啊嘛，而家佢翻咗去啊嘛，咁佢咪就原力嘅一部分咯。咁原力部分原力喺所有嘢入边，佢行个雷有咩咁难啫？ 系阿 Carwin 同 Ray 可以咁样沟通费，以前都从来冇呢样嘢咯。 哦，因为佢哋睇咗呢个你的名字啊，你明唔明？ 系啊，我觉得好觉呢样嘢。 系啊，如果唔系阿 Luke 咧，突然间冲入嚟咧，我搞埋嘢噶啦，咁啊两个已经系 ，O K， 系， 即系唔使要话唔正，我都收紧个 reconnect 啦， 吓，哦，唔知啦，咁但系其实呢套戏亦都有大量嘅日本动画嘅即系影响嘅，我都见到，系啦，即系高达嘅影子呢套戏有唔少嘅， 系啦。 即系佢哋用嗰啲嘅武器啊，咁即系中间有条电嗰啲啊，咁都系好明显系啲跟登之后嘅嘢啦，系啦。咁嗰个咁嘅所谓缩水版 Death Star 炮咧，其实好明显系嗰只揸鼓头嗰只零八小队嗰只咁嘅， 坐喺地下嗰只嘢， 嗰只飞嘅，识飞嘅，系啊，佢连个炮啊，个窿啊，里边都系咁一个个瓦喺度转都一样，系同埋条光都系黄色。系都系咁嘅，即系都系好似要聚焦跟住嘣咁样，即系都有齐嘅呢啲系咯。嗱，我唔系觉得 有啲咩光能斧啊嗰啲， 系啊都有 嘅，全部都系揸鼓嗰个电能热能斧啊，老虎嗰条电鞭啊都有晒嘅喎。 其实你话有受日本动画影响就由前传开始都有 嘅，其实真系一定有噶啦。 系一定有，一定有，因为你而家再入行嗰班人好多都系一定有睇日本动画，呢个冇办法避免。甚至里边佢哋写对白嗰啲逻辑咧，其实有少少卡通片嗰啲咁嘅都有啲，即系佢哋喺度成班人喺度旁述啊碌嗰度，唔系睇紧足球小将咁。即或者嗰啲总之一中嗰啲格斗嗰啲啦，唔理龙珠都系咁噶，咪成班嗰班人喺度喺后边讲嘢噶嘛。哇，佢一点一点啊，点样出招嗰啲，即系但系你现实度其实唔系好正常嘅咁样。 系， 但系你睇动画系咁噶嘛，有班旁述员咁噶嘛，自动充当啊。咁佢都有咗呢啲嘢啊，咁所以你话喺日本动画影响之下，甚至乎我哋见到大量嘅宠物小精灵出现啦，咁系咪？ 系，系啦，大量吉祥物啦。 系嗰啲咪宠物小精灵咯，系咯。嗯，我睇过呢、這个Matt 咧，即系嗰本搞笑嗰本漫画，我甚至乎见佢画咗个 Death Star 做个精灵球。 得啊， 系啦，即系上边一解，下边一解嘛，咁啊一解白一解红，跟住嗰个窿嗰个咪变咗， 仲有个窿喺度， 白色个仔，直情系个死亡星变咗精灵球，巨大精灵球，系咯，咁其实今次系咪佢哋去捉啲，即系揸住个电话捉啲精灵捉到去嗰个星球啊？ 嗯， 系啦，可能慢慢演变嘅呢、這个系啊，一碌成 last shadow 跟住攞顶帽出嚟戴啊， 系啦。 跟住胶顶帽俾阿 Ray 啊， 所以 Last Jedi 就 除咗赞之外咧，有啲地方我觉得有啲剪接系怪嘅，有啲地方 系， 即系好似最尾阿 Ray 同阿 Kylo Ren 咪对峙，跟住就把剑断咗，弹开咗，但系转下头阿 Ray 就会坐喺架千岁鹰度去帮佢哋， 中间完全甩咗冇交代， 完全冇讲过点样上翻架千岁鹰嘅， 冇， 咁又系剪纸嘅问题啦， 冇咗好大段啊。 系跟住好奇怪就系 Caravan 反而晕咗噶嘛。 系咯。 系啊，基佬晕。 佢又晕咗，佢又即刻就走咗去架天水英。 点解阿 Ray 就反而冇晕走咗咧？ 系啦。 咁而嗰、那個嗰、那個劍嘅碎片又喺阿 Ray 度啊，後屘佢 即係佢執翻嘅， 佢又執到喎，係咯，又點解咧？係咯。 咁同埋最尾撤退，千歲英係可以個載客量真係咁驚人咩？ 哦，嗰、那個載客量犀利啊，係咯，係咯，我以為佢哋係咪坐埋天花板啊，即係好似印度啲人搭火車咁咧，坐埋上頂，哎又冇啊，我又唔見喎，佢冇坐上頂喎，係咯， 究竟死剩幾多人？ 你交代死剩幾多人？走咗三百幾人啫。 係啦，但你見佢實質係個有個山窿走出嚟，好似得翻幾十咁嘅啫喎。點解咧？點解中間啲人死曬咩？我唔覺啊！佢明明戰壕嗰陣，啲人都未死㗎。 我先講叫佢拋射，佢拋射完，啲人都仲喺戰壕度跑嚟跑去啊。 唔係你成覺得佢拋射完之後冇死過人？ 嗰度啲人仲喺嗰度啊，冇走佬啊。 系咯， 留鬼咗佢哋喺嗰个战壕嗰度，唔系啊，应该唔会噶，阿铺都入翻嚟咯，最后佢都入翻嚟啦，咁点解唔见嘅？啲人去咗边咯？系咯， 连黑仔拖住阿丑版小仪都入翻嚟啦，已经。 阿肥汪， 啲人都仲未退到入嚟，冇理由噶。 我谂佢哋退晒啦，理论上，但系点解后屘得翻几廿人咁少嘅咧？咁好人数上又唔系好啱数嘅，硬系就。 系啊， 仲有一样就 系 咧，佢咪有堆戰機，即係阿黑仔一同埋阿肥 Rose 一齊揸堆戰機出去㗎嘛。我硬係覺得呢啲戰機呢唔止十三部喎，佢打爆嗰啲。即係我成日見到有嘢爆喎，但係咦疏疏埋埋好似唔止十三部喎，爆嚟爆去都仲有嘅咁樣。 應該最尾剩返三部嘅好似係。 係 照計係 啦， 係 咪 主角嗰三部。 係囉，主角嗰三部咁，但係因為之前可以爆嚟爆去都冇事。系啊， 嗰场戏要赞下就系个美术做得好靓嘅。 哦，系好靓。 个红白两种颜色系做得好靓嗰度，吓嗰度真系要赞喎，嗰度系好靓。 虽然佢哋系刻意玩翻个雪地而家打台下嗰个标噶啦，又掘晒战壕，但系佢就借啲椅，又话嗰啲系盐嚟嘅，咁跟住下边嗰啲红色就下边嗰啲土壤咁。咁佢變咗好正嘅，刮起啲紅色嘅沙啲煙啦，咁同埋爆炸有好似戰隊咁咧，有啲顏色嘅爆炸啦，咁係的確好靚。咁佢 同埋我覺得個配樂，如果係就算唔用而家呢個配樂，變做天鵝湖都得㗎，其實 變做天鵝湖都笑片喎，驚係咯。 唔係即係都配合到個畫面，好似北冇即係流住冰咁樣。 唔係佢本身嗰啲機咧個概念就係流冰嚟嘅。 所以好優雅嘅，你覺得個戰鬥場面其實佢做得 係 即係散開啊，即係嗰個美感嘅。 係地下畫咗啲線咁喺度啊嘛。 係啊，好靚啊，真係嗰度。 好嘢啊！ 就有少少似嗰啲飛行表演，拖住啲煙出嚟嗰種感覺啊，係。 係咯。咁啊，新年話佢係嗰啲咩嘛？嗰啲新式嘅滑浪板咧，嗰啲叫咩 full 咩乜鬼嘢話 ？full board 啊，定 full 乜鬼嘢話？咁嗰次咧就系好奇怪，就系嗰位滑浪板咧，系下边咧伸咗一支嘢出嚟，有个摩打嘅。 系， 咁啊个摩打就喺个水度嘅。咁但系你睇咧，佢就好似呢度咁啦，个滑浪板下边有一支嘢就吸住个水面就喺度滑行。 即系你可以漂喺个水面嗰个玩滑板咁咯，个感觉系。 系啦，但系其实下边系有个摩打，但系个摩打都好细嘅啫，唔系好大嘅。好幾怪嘅，有啲似係咁啦，係啊，或者你當佢哋啲機其實有啲逆地效應嗰種飛行模式啦。當然佢就係都係浮㗎啦，但係佢個浮法就好似浮得唔係幾好，咁所以就要搵支嘢好似叫做浪住咁樣。咁當然呢個唔知係一個咩原理啦，呢個係一個新嘅設定嚟嘅。咁佢亦都話呢啲係啲好古老、好古老、好古老咁。古老會唔會意思甚至比起前傳更古都有機會嘅，因為佢下下講佢哋歷史係講幾千年㗎嘛。 系， 咁你话前传都其实几十年前嘅事啫，咁又好似都冇几十年前，几十年前啦，几十年前啦，即系碌地再十零年啫嘛，系咯， 两代人啫嘛， 系咯，咁都唔系好耐啫，系咯，咁你话随时佢哋讲几千年咁可能呢啲机真系再老啲都唔顶嘅，的确系啦，咁佢就冇解释，咁但系你睇落又觉得几得意嘅，系啦，冇错啊，最尾嗰场戏玩得几好噶，真系，当然你话你要執漏又话点解黑仔唔撞入去啊或者咩嗰啲咁即係佢都諗住死啊咁嗰啲其实就冇得咬嘅呢啲即係都係制造一啲场面啦咁 咁同埋我见佢哋讲咧，就话咧，其实死亡呢一样嘢系今次呢套戏其实系主题嚟。 哦， 系，即系所以点解开场就已经系阿肥 Rose 个家姐啊，即系另一个越南妹就牺牲啦。咁佢见佢不断有人牺牲嘅， 系。 咁亦都话阿公主，佢今次亦都唔系话啲人死咗就算嘅，即系佢亦都望住个荧幕，佢、嗯、有个嘢咪有几多部机即系仲生存喺度牺牲影。咁你都见到成件事嗰个嘅伤亡惨重系有几？嚴重啊！咁亦都不斷要即係有，亦都有人死，有人犧牲，或者要放棄一啲男啊咁亦都去到嗰、那個啊Jurassic Park 個阿媽啦，即係嗰個今次呢個新嘅紫頭髮嘅即係靈啦，咁佢犧牲自己，去變成一道光啊，係即係用光速去破人啊嘛，即係成隻船用光速破人咁。咁呢一個戰術又點解以往冇人去使用過呢？咁其實咁你只可以話就係今次導演地諗到呢個戰術囉。咁以往寫古仔啲人都冇諗到，咁呢個係事實係咪？咁佢諗到佢就寫呀，冇辦法啦。 咁當然呢度又衍生咗另一個北嘅，就係點解之前嗰兩部船就咁犧牲咗，咁而唔攞去光速撞呢？咁樣呢個問題嘅。 其實喺科幻片都玩過嘅，例如 Star Trek 試過將 Voyager 進入 Warp Speed 然後炒埋佢嘅。 喂，但其實你在現實上呢，你如果真的入了 Hyperspace 不應該撞到東西，即不應該撞到他們， 理論上是 即他這裡他經常口說說入 Hyperspace， 但其實他們沒有入到的嘛，你看到他 是在個宇宙肉眼都還看到他們是一條光這樣去的嘛， 是 的，其實他們是 沒有入到 Hyperspace 的，如果是這樣 他們那個好像是超光速的嘛，他們 但其實 他又說入 Hyperspace， 他口是這樣說， 他都說了進入了 Hyperspace， 不是純光速的， 如果進入了就不應該會撞到他們，所以應該沒 有東西撞 到，算數啦，因為這個他是在初期的時候，或者他的確不是有那麼嚴謹的、那個、設定、那你一直就承繼這件事沒辦法，你不會改的嘛，因為是的，是的，喂，就算啊，咩系 star 啊？呢件事啊，即系 star 本来应该就系太阳， 太阳啦， 到嘅星球即系 star 咁、嗯、所以点解我哋叫星球大战，佢哋话系错噶嘛？因为其实系星际大战啊嘛，台湾叫。 系。 咁但系点解 Death Star 系叫 star 咧？咁佢都唔系发光，佢都唔系太阳嚟噶。你严格嚟讲，你话佢一个月光或者太空站咁，点解咧？当然你话只系一个名咁，但系其实会唔会当时系啊？连阿佐治卢卡斯你都唔系搞得好清楚嘅。或者是的，因為我就覺得他初初寫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真的是想著真的十歲小孩都看得明白的，所以最初的時候你會看到他用的名字全部是一些很淺的名字， Death Star Skywalker， 即他全部的名字你想想 幾易上口、啊OB-1 是他真名字，但是他叫 O-Ban 的嘛，即其實 你不想想小孩都可以即即容易 去記得、啊、是不是R2D2 CBBO， 咁即係其實佢話有個 number， 但係其實你都係講係好得意嘅名嚟㗎嘛 ，R2D2 㗎嘛，咁全部呢都係可以好容易去記得，好容易上口，但係你發覺呢 Star 越做啲名越刁轉㗎喎，讀都讀唔到出嚟㗎喎，係呀，係呀，咁所以其實都係我諗佢初期嗰陣其實只不過想標一個係好熱名呀，好童話甚至好寓言故事嘅一個故事嘅啫，其實就唔使講咁多合理或者係咩嘅，即係等於你語言故事意思就係好似龜同賽跑咁，呢啲難道你會覺得現實上龜同兔識傾偈亦都會去賽跑咩？你會執著呢啲嘢？中間亦都會唔會有複雜嘅劇情？冇，好簡單嘅。咁所以星戰嘅本質啊，其實就係咁嘅，係即係所以你捉佢呢啲嘢其實冇乜意思嘅，係即係當然，如果佢自己直情個口講埋出嚟嘅而違反咧，你可以鬧啊佢。但如果冇咧，就算啦，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寓言故事嚟嘅啫。最重要咧就佢背後想講咩俾你睇。咁而《星戰》似乎佢講正邪啊，跟住正邪又唔係咁簡單喎，唔係打一大白嘅，有白裏面有黑中又有白，白中又有黑，嚇，亦都白可以變黑，黑又可以變白，係咩？ 嗯， 係得咗，原來美元發財廣告嚟嘅。係，咁佢。搞咁多嘢，其實今集又係啦，即係又係即係你會疑似見到，你以為 Caravan 今集改邪歸正啦，係咪？咁有唔少人咧見到佢同阿 Ray 一齊打嗰陣咧，哇幾興奮啊！即係諗住，即係有 Ray 可以將即係基佬維咧，即係 即係佢都好似阿 Luke 咁將佢由黑暗拉翻佢。咁但係後屘就好可惜話咧，原來唔係啦，原來係阿 Ray 太天真啦。咁變咗今集喺呢個咁嘅正邪啊，即係呢樣嘢上面，佢亦都係其中一個好扭咗幾次嘅一樣嘢。咁你話有冇舊正傳玩得咁好？咁舊正傳因為佢好啲嘅，咁舊正傳的確嚇，即係黑帝就想極力將即係呢個阿 Luke 被拉過嚟，原力即係黑暗面嗰邊。咁但係 Luke 就想將黑武士拉翻翻嚟啊嘛，其實一個雙重嘅一個角力嚟嘅，可以講。咁到底佢走去見阿黑帝係會俾佢黑化，定係佢真係可以將黑武士帶翻翻嚟？咁結果個結局就係佢將黑武士帶翻翻嚟啦。咁甚至乎連黑帝都殺埋。咁呢一個係一個當時當然係一個即係 perfect 嘅結局嚟。咁但係唔通而家都係照咁做咩？係咪？咁好明顯今次就係、是、玩嘢，就係、是、其實 Ray 係錯嘅，即係原來基佬維根本就係佢先係最奸，根本係利用埋佢去。即係消滅佢嘅，即係叫做嗰陣都叫咩咧？你當大佬啦，係咯。其實佢係咪真係算係佢師傅嘅咩？我都其實我都誠意嘅，係咯。即係叔係咁，但係叔係咪亦都咁易係死咗咧？其實你亦都唔知喎。 係呢個係咪啊？其實只不過係 Snook 刻意安排， 都有可能 令到啊 Kylo Ren 傾向全部，因為開頭一路都係猶豫緊噶嘛。 係咯。 但係呢度更加令佢 完全 黑暗咧。系啦，会唔会只不过系一个阴谋 咧？可能都系一个计划嘅一部分咯。 系啦，即系会唔会咁单纯真系咁样俾佢把剑怼死咧？ 可以系噶，咁同埋你既然阿 Luke 都可以元神出窍，或者我其实觉得嗰个系 Jedi Trick 去到最大功能啫。咁样等住解释，你就当然需要。咁其实阿 Luke 得，唔通阿 Luke 唔得咩？ 系咯。 咁會唔會其實佢都係一個假象嚟嘅啫？雖然你後屘都見到有條絲喺度，咁佢 因為有一個鏡頭特登影佢個頭啊，最尾。我迎住佢會擘大對眼啫嘛，其實嗰度 恐怖， 但係又冇啦， 跟住砌翻埋係嘛，跟住砌翻住影一齊砌翻啲分 咁 樣，冇啊！ 哇， 咁變死事喎要 咩？變死事？ 系啊，我哋生翻晒出 來。咁差唔多啦，佢都系个样都死事咁啦，都 系啊，死诶靓仔就死事啊，点都。 我即系啲人成日问佢系边个嘛，原来佢就系 Deadpool 哦， 系咯， 系啦 ，Let's look will return in Deadpool too 啊。 啊就 系啊，咁啊，咁唔知啦，咁啲人仲一日到黑成日估嗰啲真正新闻嗰啲咧，其实喺度浪费时间。 系啦。佢仲喺度估緊阿 Ray 個身份，但係講完等於冇講，今次 係等於冇講，只不過係阿Caravan 即叫做為嘅一個講法嚟嘅啫。其實根本你唔需要信佢，根本由頭到尾都講大話，點解你仲會信佢咧？ 係咯， 係咯。咁而阿 Ray 喺嗰個好多重嘅鏡嗰個咁嘅，即係叫黑暗 龍爭虎鬥嗰度啊！ 系龙争虎斗啦，嗰个好明显，因为见到李小龙啊，哇！唔知啊，自己成日见都得嘅。咁，总之佢其实都系见翻自己。咁其实佢都系未见到噶嘛，系咯？到底系咩意味咧？点解会见翻自己咧？嗱，当年阿 Luke 咧喺嗰个 Yoda 训练嗰个，佢叫唔好入去嗰个黑森林，入到佢见到黑武士啊，同黑武士打完之后头都斩埋黑武士， 系 结果。个面具爆咗之后咧，系阿 Luke 自己个样啊嘛，咁所以话其实呢个系预示就系阿 Luke 可能会成为另一个黑武士啊嘛，即系佢会入魔嘅呢一个象征啊嘛。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佢最大嘅恐惧。咁但系 Ray 唔系喎，佢见嚟见去系都系见翻自己，但系即系对呢个意象系咩意思？其实冇人明嘅，暂时都佢自己都唔明。咁到底系咩咁？要等佢下一集再解啊，系啦。即系到底佢其实真真正正只系原力嘅。即系叫做道成肉身，佢今次咪连阿妈都唔使有噶嘛？上次系冇老豆都得啦，今次系咪直情石头爆出嚟啊？原来啊，即系花果山嗰个啊，即系孙悟空系咯，所以根本佢唔使学噶，基本上吓系咯，系咯，唔知啊，佢冇讲啊，系咯，咁根本就冇老豆老母嘅，如果咁讲佢可能系嘛？冇啊，佢其实冇讲到，系咯，佢冇讲到，咁所以其实今集系冇解开到啲乜嘢身份之谜。咁其实佢哋亦都有冇身份之谜噶，都其实可能冇噶嘛。即系最无聊就系你要估埋黑仔系边个，都唔系黑仔咯，边个啫？点解啲人系要话佢系阿 Lando 个仔啊？咁你只不过你成套收，你就见过一个黑人啫嘛。咁唔代表个收成个宇宙得一个黑人嘅大佬。即系你就系识奥巴马一个黑人咁啊，咪所有黑人都奥巴马啲仔啊？ 系咯， 咁你唔 色啫，喺嗰度冇出過場啫。咁佢個戲裏面啊，咁冇出過另一隻 Chewbacca 啊，唔係喎，前傳有喎，係。 係。 咁但係後來就冇啊，咁唔通得一隻咩？咁唔通一出身同佢同族人，一定係同佢有親戚關係咩？咁唔未必㗎。咁佢成個星球啲人都係咁嘅樣㗎，係咯，咁其實呢啲估就真係其實係多餘咯。佢咪就正中咗就係今次套戲佢講嘅嗰樣嘢。就是、你嗰啲咁嘅咩 Jedi 經嗰啲咁嘅典籍啊，啲 Jedi 定論嗰啲咪繁文欲節、其實就無謂噶嘛。佢而家就話俾你聽、其實你要學 Force 你揾到嗰個本質啊嘛。咁其實你要解得明星戰，首先你要明白星戰嘅本質啊嘛，唔係坐喺度好似逼走入個迷宮裏面，自己走入個迷宮裏面啊，即係喺度製造啲八陣圖俾自己，係你自己製造喎。其實套戲都冇話俾你聽，即係。边度有话边个系边个咁严重啊？你问下 Ray 一个正常，但你问到连黑仔系边个，咁你不如问埋今集阿肥 Ro 就边个啦？ 系， 咪根据阿肥 Ro 今次个发型，应该佢先黑武士转世系嘛？个发型成个黑武士咁嘅，你睇下，会唔会啊？ 系， 系咯，会唔会？佢样成个男人咁嘅，我觉得佢即系阿陈焕仁咧扮女人可能都靓啲啊。 系， 系咯。是不是黑武士转世呢佢你会不会咁諗呢如果你会咁你咪自己制造个八阵图俾自己嗰啲人囉。 是。 其实唔使諗咁多嘅其实呢样嘢佢下一集自然会解释㗎啦。佢可以系真系可以系佢话晒 nobody, 其实唔使讲佢系边个。即其实你事实上 Jedi 亦都唔系得一家人㗎嘛大家系咪记错啲乜嘢呀其实除咗 Skywalker 呢个家族之外冇其他 Jedi 嘅咩 大把啦。 成個銀河系都係喎有冇睇呀咁只不過而家講嗰班就死晒咁咋嘛咁嗰班死晒唔代表冇第啲人有呢、這個即係 force sensitive 嘛佢所謂係咪咁好明顯 隨時最尾 ending 嗰個馬槽嗰條僆仔都 Jedi 啦 嗰、那個肯定係嗰、那個唔係隨時呀嗰、那個淨直情嗰個先講阿 Po 咁樣嘅 Ace Pilot 嘅能力呢其實佢哋已經 consider 嗰個係 force sensitive咁所以其實佢一樣係有 potential 去係啊，去學㗎咁、黑仔就暫時唔覺啦即係好似冇乜料到啦咁啊，咁你話今次喺個馬棚嗰個啦，其實嗰唔係馬槽，馬槽係嗰只馬食嘢嗰個先係馬槽， 馬夫啊嘛佢哋， 唔係即係馬槽其實咁耶穌瞓嗰係馬槽，其實係嗰個兜嚟啊嘛，係咯係咯，嗰馬棚嚟嘅嗰個其實係，咁但係的確你話有呢個寓意係唔出奇嘅，因為點解係聖誕節啊？咁你聖誕節有個馬棚啊，馬棚因為嗰個僆仔走出嚟又見到有粒佢哋所謂流星啊，就其實係。一系就千歲鷹，一系就某界嘢喺度進行緊光速飛行啦。好明顯嘅，你睇到佢係加速突然間咁樣噶嘛。我諗唔係流星嚟噶，大佬。 應該就係佢哋逃走嘅千歲鷹嚟。 一系就千歲鷹，一系就遞啲機啦，唔理佢係咩嚟啦。咁佢亦都企喺度帶起咗阿 Rose 俾佢嗰隻叫做 反抗軍 反抗軍戒指 嘅戒指。咁佢亦都揸住把掃把咧，初初就吸埋嚟啦，係啦，跟住佢後屘將啲掃把向上揸嗰陣咧，就好似揸住把光劍咁。咁其實佢係應驗咗阿 Luke 最尾講嗰三句嘢噶嘛。 嗯， 係。 其實嗰三句嘢就係話，佢話阿基佬偉即係頭先同佢講嗰啲嘢，全部係錯係廢話嚟噶嘛。佢話第一係佢話呢個反抗軍唔係今日會毀滅，係由係今日開始重生啊嘛。咁第二就係戰爭唔係完結㗎嘛係新嘅戰爭嘅開始㗎嘛咁咁第三就係佢唔係最後嘅Jedi 㗎嘛咁但係佢唔係最後 Jedi 咁你當時就會諗 Ray 啦係咪咁但係你見到呢個細路仔出場呢就係、是、其實佢唔係講係 Ray 似乎呢個細路仔身上應驗曬佢講嗰三條嘢咁但係咁呢個細路仔係冇名嘅係無名嘅今次佢呢個角色佢就係話佢係呢個叫做叫咩 ？Stable Boy 啊，咁當然佢哋三個明明叫 Stable Kids 啦，咁佢兩個 friend 就咁 Kids 啦，佢又唔知乜 Boy 咁樣特別啲嚇，咁啊冇嘅，冇名字嘅，無名嘅，咁但係佢可能我估如果 Ray 同而家基佬偉即係阿 Ben， 佢算係嗰個叫做後傳小説裏面借出嚟嘅人物，就係嗰兩者弟啊嘛，即係所謂 Solo 兩者弟。 我就 Twins 啊，都 Twins 啦，係啦，即係佢當然呢度就唔係。其實就冇完關，但係佢個借出嚟嗰個角色就有啲似，咁嗰個亦都係啊女嗰個係要打男嗰、那個，男嗰個係入咗魔㗎嘛， 咁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呢，佢仲有個細細老細好多喎。咁嗰個就係 Anakin Solo。咁其實呢有可能呢一個細路仔呢就係嗰個角色嚟嘅。佢呢度唔係佢哋係家庭關係，但係佢可能係個角色嘅即係叫做影射，可能就係呢一個嚟緊呢個角色。咁所以其實呢個未必係一個 nobody 嚟嘅，可能佢隨時下一集就話俾你聽佢就係新嘅主角啦。其實你可以話呢佢呢集好聰明，佢已經鋪定下一個三部曲啊。係啊，未必呢個細路仔咁快有講嘅，但係可能佢下集就或者會大個啲，或者到時會話俾你聽佢叫咩名字，佢可以咁樣做隨時啦。當然仍然未有定論嘅，因為都未寫或者未拍係嘛。咁佢中意可以由呢個位置玩落去。咁仲有呢今次出現嘅呢個 Cookbaker 即係 Collector 啦，即係點解你會覺得咁孖好呢？其實因為連 Collector 都有啦呢度嚇。咁啊，即係呢個銀河守護隊入邊嘅 Collector， 佢仲個樣都係咁嘅，係咯。 系，都系样衰衰，瞓唔醒咁 啊！头发唔明，跟住咧系， 系啊，系着得冇咁靓咁咯，喺呢度就系咯。但系个款都系差唔多。咁佢又冇交代到佢之后点噶喎？我以为佢攞完啲钱走之后都仲会讲翻佢少少咁。咁唔通佢又学阿 Han Solo 咁初初诶，我贪钱，但系最尾佢又翻嚟救佢哋。佢又冇。 开头都似嘅，佢个角色开头系似嘅，即系成日同佢哋讲钱啊，其实似诶 Han Solo。开头嗰个状态， 但其实背后又唔系喎，佢又帮佢哋。咁到底而家佢系真系怎出卖咗佢哋咧？但其实都系咩嘅咧？系一个权宜之计啊！你唔知嘅，暂时咧觉得佢系衰人啦，攞钱走咗啦。 佢最尾答嗰句都话系未必，即系话可能系咁样，即系佢都唔正式答阿飞阿黑仔究竟佢肯唔肯自己系奸角，佢都冇讲。 系啦，会唔会再有一着嘅咧？咁暂时都冇提啦吓。咁亦都冇再講嗰個紅花嗰個 係 囉，即係嗰個所謂真正嘅 睇馬大師啊， 睇馬大師啊，係啦，咁嗰個就成個賭神咁嘅，咁係咪後尾係咪會唔會係啲細路仔地跟咗佢學賭術呢？講下即係下一集係呢個賭城風雲啊，好明顯呢佢哋話嗰度係拉斯維加斯，我唔覺得嗰度其實應該係澳門嚟嘅。 因为佢都我唔觉得佢有咁豪华嗰个场景。 唔系你拉斯维加斯边有跑，又冇跑马噶嘛，系嘛？ 唔系第一冇水嘅。 哦 ，OK。 唔系水嘅，唔系海嘅 ，OK。咁第二跑马就澳门就跑狗啊，咁但系其实都接近啦，系啦，起码有呢样嘢啊，系啦。咁但系拉斯维加斯又冇嘅喎，咁其实我觉得嗰度系威尼斯人系嘛，应该系嘛，应该系啊。 可能都唔明， 咁就跑嗰啲啊草泥马咁上下嘅东西，咁都好亚洲啊。咁亦都有阿肥 Rose 嘅，其实嗰啲草泥马系阿肥 Rose 啲，系咪啲佢啲星球嗰啲分文嚟噶嘛？好似 佢话系啊， 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都系中国嚟啊，系嘛？中国或者越南嚟嘅嘢嚟嘅嗰啲，唔知佢咩预表啦，系啦，即系草泥马啦，我觉得嗰啲嘅就 系。 咁的确系马嚟噶嘛？佢里边即系当系啦， 系啦，系。 咁我呢啲又代表啲乜嘢呢？咁佢又要特意讲到嗰个星球啲人係全部係因为卖军火而发达。咁其实佢咪已经铺緊一个新嘅一章嘅故仔呢？我觉得。 係啊。 係囉。但未必睇下一集咁快会再讲啲乜嘢，但呢个故仔可能就会关呢个细路仔事。 佢仲话到连嗰啲 X-Wing 啊所有嘅武器都係佢哋提供㗎添。 係啊，竟然讲到咁样。 甚至乎连 X-Wing 都系喎。 係啦，冇错啦。即原来成个银河嘅武器啊，系啊，即 系 都 系 应该 都系一个好大嘅集团嚟嘅呢个系， 或者佢哋系唔同嘅牌子嘅军火商啦，唔知佢点样啦，系咯。 但系佢哋个联盟应该系好大势力， 冇错。 应该如果咁样， 冇错， 佢哋系 冇错，好大势力。咁呢个可能就系再之后讲嘅嘢咯，系即系未必系下一集，可能系后三转啦。即系而家其实都讲到明系唔会完噶啦，系咯。咁所以其實佢係已經鋪定路嘅，你唔可以話呢一集呢係好似冇乜特別啦。咁其實你如果你真係睇得到，佢已經鋪咗好多嘢， 好多唔同嘅後著啊，佢可以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呢啲人出嚟無謂喺呢一集或者係，但係其實如果你再續落去呢，佢可以係好多嘢，係啊，咁如果咁講，咁啊奇異博士臨尾見到阿雷神都無謂嘅啫。做咩又 review 啲啤酒咁做咩啫？咁你再睇翻雷神，咪知唔系无谓咯？ 系啦， 系咯，即系咁解啫嘛。咁但系嗰啲，因为你就已经知道佢系彩蛋啊， 系乜嘢啊嘛？咁点解你又唔意识到呢个系彩蛋呢？即系其实佢呢个就冇话做完字幕至出啫，但系好明显个细路仔最尾嗰度系彩蛋嚟噶啦。 系啊，如果你将佢摆喺字幕后，你咪觉得好重视咯。 系啊，但其实一样啫嘛，你剪完晒成场将佢哋都走之后，突然间影翻个，点解要影嗰度先？咁咪彩蛋，咪就话俾你听，原来嗰个咁嘅赌场嗰段嘢咧，并唔系一个加影嘅一段无谓嘢嚟嘅，即可能系铺落去之后另一个章节嘅东西咯。我就觉得呢个机会系有嘅，咁但系呢样嘢到底接手嘅人佢哋会点发挥，就系、是、下一个嘅问题啦。佢可以洗晒呢啲嘢嘅， 又有可能系小说啊，又有可能漫画，又可能游戏啊，嗰啲全部都唔明噶嘛。 冇错，即系总之系有发挥嘅。我觉得嗰、那个即系叫赌场，即系澳门啦，我叫嗰度做啊。咁佢係爭在冇嗰啲老婆餅嗰啲嘅啫， 冇影出嚟啫，可能有嘅。 哦，即係可能再下三轉係講餅家嘅。 係啊，我對佢嘅成熟。 沙窩版羅信記嘅奮鬥故事咁樣。係 啦。 係啦。家好月圓咁一路玩到。 嗯 系啦，咁呢啲就睇下下一个导演或者再下一个导演点玩咧，因为而家根本系冇办法嘅，因为都唔同人处理，系啦，咁所以都要睇下下一个人即系如何啦，系啦。